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音乐的主题是勇气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头怪兽，这头怪兽一直在威胁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要一看到它的踪影，就会立刻逃之夭夭。我们心里的怪兽就是我不够好的这个自卑情结。你是愿意做自己惯性的奴隶，一辈子畏畏缩缩的在自卑的阴影下生活呢，还是愿意踏出勇敢的第一步，做出改变呢？这是一个需要勇气让你做出承诺去面对心中那头怪兽的机会。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，也就是那头怪兽出来的时候，不要用你现在的惯性模式去逃避，而是要鼓足勇气，愿意去看见它，面对它，然后去认可它，赞同它。可能这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和觉知的行为，你愿意试一试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能让你鼓足勇气去面对怪兽的乐曲，由蜂巢音乐创办人杨景聪先生与音乐家吴金代共同创作的乐曲《流星雨》。我们的心即如流星雨，具有跨越无限的爆发力，让耀眼撼动的音乐引动你灵魂的决心和勇气。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听起来是不是就像夜晚，我们正站在户外宽阔的地方，惊喜看到流星一道一道划过天际闪烁的光芒呢？我想这是所有追星族都相当期待的一刻。这一刻的撼动足以点亮起灵魂那道隽永深刻的光芒，唤醒我们内在潜能的光芒。今天的音乐主题勇气，曼璇所介绍的音乐《流星雨》是由蜂巢音乐创办人杨景聪先生与音乐家吴金代共同创作的乐曲。1997年起，蜂巢音乐创作了一系列心灵音乐师的音乐，大受好评。杨先生在其中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，其中最经典曲目之一《樱花雨》就收录在其中，陪伴了许多人的心灵时光。而这首《流星雨》也是经典的代表作，每次听都会被音乐引动的音流深深撼动。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当时2001年正值史上最著名震撼的狮子座流星雨来临，杨先生人正在北京，许多的追星人正准备前往蒙古草原来迎接流星雨。路上交通，哇，整个拥塞到不行，却浇不熄人们兴奋期待的心情。这首曲子描写了流星雨本身闪耀着光芒的状态，音乐一句句爬升的音群， 就是象征了一种明确勇往直前的信心。虽然我们的生命最后即如流星一样会坠落消失，但过程中散发的光明，燃烧绽放的光亮，却带给生命无限的温暖与支持。流星雨是一种特殊有趣的天文现象，不需要借助任何辅助仪器就可以肉眼看到。这现象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当我们地球绕太阳公转时，在某个运行的时间点，和其他彗星或小行星有了最近距离的相遇。彗星与小行星一般周围都会夹带着许多像饼干碎屑的尘埃，这些尘埃受到了地心引力的影响，被吸入了大气，瞬间高速摩擦碰撞而燃烧成为了光。大部分流星都会在大气层燃烧完毕，但若是尘埃过大无法燃烧完，就会掉落到地面而成为陨石。这首音乐就如同流星一样，非常的璀璨壮丽，带领着人勇敢踏出步伐，一步步坚定往前走去。音乐的开头就像预告着即将打开银河之光，之后我们听到弹拨乐器扬琴，那一颗颗一串串灵巧的旋律不断往上堆叠，就像抛物线璀璨地化开来，无比的美丽。慢慢地酝酿到一个时刻，到了第二次的旋律，以强化的方式加入往下很快移动的音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力量。还有打击乐器定音鼓以落在第一个重拍上，来呼应这份肯定。之后铜管乐接下了旋律的方向盘，继续引领前进，画面张力一层层往前推移浮现而出，而铜管乐的声音让整个音乐更加的稳定与平衡。让我们放松下来，随着音乐的波动，徜徉在无比宽大的银河之流里。慢慢的音乐缓转进入到了中间段落，这段描写着浩瀚无垠的星空就在我们眼前发生，宇宙时空与我们内在正同步运行交汇。非常感动惊叹于这美妙幸福的发生。在这里大提琴是主要的主角，它的出现带来一种永恒，同时内在生出了被撼动的星光。这样的打动特别的可贵，很多时候我们会遗忘，而音乐就像光一样，可以帮助我们记起这份感觉，继续勇敢前行。慢慢的音乐再度回到了第一段的旋律，扬琴敲击的快速音群就如流星一道道绽放的光芒，最后渐渐消失在天际。 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和我一样吸收到这首音乐带来满满满满的勇气与力量。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存在，是一种了解、爱与支持，也能将这样肯定的临在，以更大的光与爱往外照明扩展。相信整体宇宙所有生命，因为我们所绽放的光与爱，而会更加幸福璀璨。今天的音乐就介绍到这里，最后深深的祝福所有美丽的朋友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